界，心跳传送阵阵悸动。For you， 我亲爱的朋友，夜色越浓，越能掩饰我压抑着的心动。整个世界，我都会等着你，等你远行，捕捉每一段旋律。几个四季，随你笑容变换，心情缤纷颜色，不用让谁来告诉我，爱呼吸的节奏。 碎了一